选美呀、啊？你有冇资格先？ 我冇资格，我乜嘢资格都有齐啊！ 你有？我唔信。况且应该要娇嗲，曲线要夸张，咁只系见嘢，要周身喐，在台上演嘢，轻身一转，眉目四射，你得唔得？都幾難啦、 啊！切，港姐唔得，咪選亞姐咯。亞姐唔得啊，仲有啊！ 仲有有乜嘢啊？ 咁咪選健姐咯。 係、哎、啊，你一條藤咁瘦，選健姐啊？ 哦，一條藤都得㗎，好容易㗎啫。你有冇睇過跑馬？ 有。